生词二。一，脸色。二，难看。三，肚子。四，吐。五，挤。六，刺。七，陪。八，看病。九，健康。十，保险。十一，跟。十二，油。十三，冰。十四，别。十五，关心。十六，包。十七，睡。十八，小时。十九，怎么了。二十，不用了。二十一，健康中心。二十二，回家。二十三，最好。